醉人东风，桃花时节陆地无同，那正是山遍地醉人的东风，玫瑰般的美丽，夜莺似的歌声，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逝。啊，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只剩下满腹的心酸，无限的苦痛。青春一重逢，海角天涯无影无踪，断无消息是流银红，却偏是昨夜魂容旧梦。 白光姐姐魂萦旧梦带嚟，将时间带嚟早上嘅5:11啊，将呢个嘅咁充满咗呢一个嘅喜悦嘅早上咧，咁啊同大家讲声早晨，早晨嘅有钱佩佩嘅。提提你啦，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咁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8月13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咧就嚟到7月16日嘅啦。星期六早上我哋有老歌听，呢个时候我哋有姚丽姐，大江东去。 那大江东去不回头，又是浪滔滔，它又是静悄悄，爱情像流水，像那大江东去不回头，永远向东流，流到沧海不停留，为了你我为大江在呼号，看他心起浪滔滔，为了你桥和天涯，一种人儿何处寻找？看流水悠悠，看那大江东去不回头。 处寻找，看流水悠悠，看那大江东去不回头，为了你，为了你，那大江东去不回头。 姐姐嘅呢一首《小白船》咁啊，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嘅，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啊。 明明是蓝蓝天天的缠绵，为什么还有叮叮当当的声音？听不出是远还是近，分不出是真，好像是一串 我哋有佩佩嘅歌声，唔系钱佩佩，系董佩佩第二春啊！ 时常到晚上变成了温柔乡， 温柔乡，温柔乡，温柔乡。 究竟哪里是温柔乡？灿烂的灯光叫人眼花缭乱，哪里去寻找那温柔乡？生长，找到她美丽的温柔乡， 温柔乡，温柔乡，温柔乡。 究竟哪里是温柔乡？灿烂的灯光叫人眼花缭乱，哪里去寻找那温柔乡？ 正正都是讲紧一些很温柔的女孩子在你的身边，带一种温柔体贴的感觉给你。这个温柔体贴就由静婷姐姐带出来了。咪早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24，好多朋友仔咧都话咧，中意礼拜六嘅时间咧就可以听下啲老歌嘅。当然啦，即系你话老歌都有好多首咁啊，亦都有好多首咧。是百听不厌的，即是什么意思呢？即是你个个礼拜听大家都觉得很正的。当然我也不会个个礼拜播同一首，虽然有些歌我真的很喜欢，即是每一次播我都会跟着唱，但是不可能的嘛，是不是个个礼拜都跟着一起播这一首歌的呢？那就不喜欢的朋友都会即是会熄机啦，是不是不会再听我的节目啦。所以今天都揀了很多不同款式的老歌，这首都成日播的段长红，我们有吴欣欣姐姐的歌声。 阵阵的春风吹开了断肠红，片片的青莲记忆 Thank you. 咗咧呢一首咁好听嘅《断肠红》之后咧，咁啊亦都将时间咧就带到嚟早上嘅5:28噶啦。咁啊，同你讲下啦，唔知道大家咧都已经系咪即系习惯用呢个电子消费咧？咁啊，当中当然即系啱啱出咗呢个消费券啦，系嘛？你有冇好好善用呢个消费券咧？佩佩又未开始嘅，因为佩佩睇中一样嘢咧。暂时出嗰个消费券咧就未够钱买嘅，所以要等埋佢下一期咧先至一齐去买，咁就啱晒数。不过讲紧即系你话用咗呢个电子消费之后咧，会唔会都觉得自己咧身上面多咗好多咧？即系有机会啊，即系嗰啲散纸咧系用唔到嘅咧。如果你都有呢个烦恼咧，就啱啦，因为咧就有呢个收银车就会出动。咩意思咧？就系佢会帮你啲散纸咧收起晒，然之后咧。就換翻紙幣俾你啦，或者咧就換翻呢一個嘅八達通增值落去你嗰個電子錢包度啦，或者即係可能其他嘅一啲電子錢包嘅。咁啊，今日咧就會呢一架收銀車咧就去到呢個沙田和斜村德和樓側邊嘅空地嘅。咁而即係今日啦，同埋聽日啦，咁啊15至21號咧啊近啊喺我哋呢邊啊筆架山廣播道啊，就近廣播道41號同埋馬可尼道交界嘅。咁而15至21號咧就去到旺角嘅砵蘭街朗豪坊門外嘅停車。如果有兴趣换散纸嘅朋友咧，记得留意啦。 清晨5:30，香港电台由李明友报道新闻。黑山发生大规模枪击案，至少11人死亡，包括2名小童，另有6人受伤。事发喺首都波德哥利察以西30多公里嘅城市采蒂涅，警方话。一名34岁男子在当地星期五下午用猎枪在屋企行凶之后，再走出屋外开枪。在随后的驳火中，一名警员受伤。检察官说，事件中枪手亦都死亡，相信是被居民杀死。当局抵达现场的时候，发现9名死者遗体，包括2名小童，另外2人送院途中不治。当地传媒报道。枪手怀疑在家庭纠纷之后走到街上随机向路人开枪。总理下令全国由当地星期五晚起哀悼3日。警方联同食环署人员昨日突击搜查旺角3个住宅和商业单位，捣破1个怀疑非法钓鱼机赌档和2个怀疑卖淫场所，并巡查区内18个处所，包括夜总会、酒吧和餐饮处所。行动中共拘捕12名男子，年龄介乎20至62岁，涉嫌经营赌博场所和管理卖淫场所等。警方在花园街一间食肆发现一名男子使用他人针卡进入食肆被捕。警方在黑布街一间食肆发现一名员工未能提供有效的疫苗通行证，向他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亦向负责人发传票。食肆需暂停晚市堂食14日。警方亦都在洗衣街一个会址发现四男四女正在跳舞，涉嫌违反防疫规例，向他们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并向负责人发出传票和勒令处所停业3日。本港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按年下跌1.3%，较早前的预估数字上调0.1%。政府表示，本港经济在第二季整体有改善，但是幅度较预期弱。经季节性调整之后，按季比较，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回升1%。另外，考虑到上半年经济表现逊于预期，以及环球经济前景急剧恶化，政府将今年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增长预测由五月时复检的1%至2%，向下修订至-0.5%至0.5%。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761点，升4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80点，升7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

记得咧，前几个礼拜咧就同啲朋友仔咧就系倾开呢一个四朵金花啦。咁啊，当然啦，有翻咁上下年纪咧，一定数得出四朵金花系边四朵咁啊。有啊，肥肥啦、汪明荃啦、张德兰啦，同埋咧就系黄爱明嘅。当中可能大家都仲有啲印象嘅，当然就系呢一个汪明荃啦，系嘛？即系可能后生啲嘅朋友仔都会知，因为而家打开呢一个电视机都仍然见到阿姐系做一啲大型节目嘅呢一个嘅主持啦。除此之外咧，可能肥姐虽然离开咗我哋，但系佢有因而喺呢一个乐坛度发光发亮啦。当中亦都有好多时候报道都会讲到佢嘅妈妈，咁啊亦都会对大家嚟讲唔陌生啦。咁啊，当然啦，张德兰咧其实都有好多脍炙人口嘅歌曲，可能有啲小朋友啦，而系大朋友咧，佢喺佢小朋友嘅时候咧都会听过下嘅。咁但系黄爱明咧，真系我认识一班后生仔女咧，佢对黄爱明呢个字有啲真系陌生，所以今朝早咧拣嚟呢一首歌配配自己好中意嘅呢一首歌，系特登去借一只嘅呢个黑胶碟播放嘅。明明是我哋有黄爱明嘅歌声。 走了万千里，我愿为情颠倒， 每日笑开你， 提起你心中大傲气， 更为旁人妒忌， 一直共你一起。 身边妒忌声中， 多少赞美。一直共你一起，自知这是我幸运， 有机会共你相逢， 幸得遇到你， 谁知我自己 如今为梦已实现，天下真理飞， 迷恋你， 真心尽给你，身边妒忌声中，多少赞你。 其实有时有人会讲咩，得一知己死而无憾。到底有几多人是真正去了解你同埋爱护你嘅呢？当你找到的时候，记得好好地去把握同埋珍惜。带来有汤正川、黄以嘉合唱的《寻知己》。哇，这首歌真的好久没播。曾几何时呢，应该是我们其中一首点唱歌曲的热门歌曲。 今天的我早走过漫长路，冷暖准上辛酸怕未能到，路途 途有起有落，我完全感到，挥手向路人说声好。不想知道风风雨是谁做，远近路程轻舟似叶道，为何要划清界限，要自寻苦恼，得失试问谁能 姐嘅呢一首歌《今天的我》，确实 Mimi 姐唱歌真系好好听。不过咧，成日俾人觉得佢嘅形象咧都系一个搞笑嘅，都好啊。因为咧，我觉得有时见到 Mimi 姐，佢系一个好正经同埋好有意思嘅一个人嚟嘅。咁但系咧，原来佢又可以带俾大家欢乐嘅，呢个好重要啊！我哋成日讲咧，正能量系非常之重要。有时咧，可能生活中好多压力啦，好多不满啦，亦都好多未系太公平嘅事。咁但系好多时候咧，如果能够乐观啲去面对啦，亦都我成日都讲啦，天跌落嚟当被冚。唔关我事嘅事又唔好理，关我事嘅咧都系一笑置之咧，咁个人咧就会开心啲嘅。咁啊，有啲嘢都关自己事嘅，好唔好都好都要接受嘅就系天气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约为30度啊，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噶噃，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93%。我系好中意陈秋霞啦，呢首歌我好似冇播过，不过真系原来好好听嘅一首歌。 我是天空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压抑我雪。 消灭了踪影。我是天空，你边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压抑我去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你我相逢。 陈秋霞，我哋有偶然，确实真系好偶然发现呢一首歌。 挥挥手，为我的自由，今天与你分手。有泪流，人总有分别时候。遥遥长路，我不会回头，不需替我担忧。青春在我双手里头，何必理得失与否？ 佢演戏咁啊，唱歌亦都好好听嘅。余安安，自由在我手。好多时候咧，大家都话咧，最开心嘅时间应该系童年嘅时间，唔知你认唔认同咧？ 蝶翩翩，半空秋千，夏日炎午里有蜜蜂飞过，没有我， 在欢声高歌，运动场上课铁闸下了锁。真可惜先生不会懒惰，放学有数不清的几套功课。千斤的书包载满了书籍，童年时就如此经过。合作社食品真多，硬币财富却每日得一个。下了课幻想多多，望着墙壁去发梦乐趣多。真可惜初恋心里对象，每日见他都不敢倾诉清楚。知不知之间载满了心事，童年时就如此经过。夜已晚就赶紧功课，但为何每次到夜都抄错。就似我大考的一天，样样题永远发现做错咗。识光阴爸爸千遍教导，每日我听他心中只觉啰嗦。不知匆匆中已到了今日，童年时就如此飘过。旧阵时我变了今天的我，没有了童真的心，又突然发觉美梦未有多。想当初仿佛好似昨日，往事我一一心中都记清楚。只可惜当天太快已消逝，童年时就如此飘过。莫笑我又想起当初，夏日炎午再有蜜蜂飞过。但我也未肯高歌，就像人故意里面下了锁。深深中只想起那故旧，那稚气种种今天改变得多。匆匆的当天太快已消逝，童年时就如此飘过。匆匆的当天太快已消逝，童年时就如此飘过。 确实系嘅，好多时候咧，我哋咧都会记忆翻咧我哋童年时候食过嘅嘢啦、玩过嘅嘢啦，或者去过嘅地方啦，都系咧一个充满咗甜味嘅一个回忆嚟嘅。咁啊，唔知道你哋有冇咁嘅感觉咧？尤其是年纪开始大嘅时候咧，更加系怀念咧喺童年嘅时间。点解咧？日子一路咁过咧，其实人咧就系好多压力啊，四方八面咁嚟噶嘛。咁但系咧喺童年时，时间里边咧，相信压力咧都唔系太多嘅啫。虽然你话而家啲小朋友咧，可能喺童年时间佢哋都好大嘅功课同埋读书压力，咁但系其实都净系得功课同读书压力嘅啫嘛，系咪？咁啊，讲紧而家我哋即系一般人啊，除咗有呢一个嘅工作嘅压力之外，可能又有啲家庭嘅压力啦，亦都有啲朋友嘅压力啦，亦都有啲经济嘅压力啦。哎呀，四方八面嚟嘅压力咧，真係好容易令到自己唞唔到气。有时咧都可能无论你自己想或者唔想咧，喺个思维上面咧都好想徘徊或者係咧係去返童年嘅时间嘅。 咁当然啦，听到一啲可能童年听到嘅歌，或者可能后生听到嘅歌咧，可能都帮到你，可以令到你减压，同埋令到你可以释放多啲正能量嘅。希望我都可以每个星期都帮到你啦。呢个时候最紧要咧系咩嘢？就系要接收呢一个六点钟嘅新闻解报。翻嚟之后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所嚟，我哋转头再见。 三，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一节海力，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埋沙堤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北风2级。东沙吹南风2级，能见到10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20公里；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到27公里。呢一节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3761点。升4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80点，升7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33.51，瑞士法郎0.942，加元1.278，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213，欧元对美元1.026，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兑美元0.64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1.76美元，卖出1802.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二点六至九十四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屯门至马鞍山单车径主干线已经全面开通，踩单车要遵守交通规则，留意路面情况，唔可以喺行人路踩，遵照指示落车同推单车过马路，礼让其他道路使用者。落车时要慢驶同埋控制车速，有需要就落车步行，检查单车装备，佩戴安全头盔同个人防护装备，确保安全合适自好踩，安全态度落响骑单车之道。 CIBS， 你健康，我健康。 请白，今次嚟睇咩病啊？ 我冇病喎，医生。 咁你又嚟睇症？ 治未病啊嘛，中医师成日讲啦。 注册中医师唔同， 治未病好比一个牧羊人，明知道咧会有狼啊、狮子、老虎过嚟担走啲羊，佢就会及早咧将养羊嘅嗰个围栏修补好。 中医药健康资讯节目， 你健康，我健康。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梅菜扣肉香而不腻，肉汁同菜香融合得恰到好处。 客家菜是随住客家人迁徙而发展出来的菜式，他们就地取材，反映出客家人的灵活弹性和农家智慧。 每道菜背后都充满人情味。 电视节目《味知天下》中华式香味，今集带你细味客家菜的滋味。今晚7点半。 港台电视3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6:09，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爽利。今早有钱贝贝陪伴你的。再次提提你啦，日子就来到2022年8月13日星期六的早上，农历来到7月16日，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94%。哇，落了好多日雨啦。今日睇到呢个天气预测咧，虽然话短暂时间有阳光，但最高气温去到呢个30度，应该都系放晴嘅天气嚟嘅。同埋展望咧，未来几日咧都系有阳光同埋炎热，都觉得开心，因为真系落咗好多日雨咧，个人都觉得炎炎闷闷咁样嘅。咁但系又咁，即系咧，当你晒得几日嘅时候，你又好想咧佢系落翻几日雨。就是咁噶啦。不过你讲即系咁炎热嘅天气里边咧，最担心系咩啊？当然就系中暑啦。尤其是而家咧戴住口罩咧，如果你真系行下斜路啊，行下呢一个嘅楼梯咧，真系上气唔接下气嘅，真系觉得好辛苦，好似连气都唞唔到咁样嘅。咁啊，加上如果个太阳高高挂正住你啦。真係好容易行下行下咧，你就發覺哇，點解成個天空都係星星嘅？跟住就暈咗喺條街度啦。呢啲就可能係一個中暑嘅現象。咁究竟係咪真係咁嚴重咧？同埋點樣可以避免中暑咧？一陣間咧，我哋就要請教一下呢一個老人科專科梁萬福醫生啦。咁喺熱嘅天氣，當然希望有一兩滴風都好啦，好過冇啦嘛，係嘛？如果可以讓一切隨風，你話幾好呢？确实系噶，我成日都话咧，个人咧开心与唔开心咧都系靠自己嘅，咁有时唔需要太执着，乜嘢都系让一吹吹风，唔开心嘅吹走佢。呢个亦都系佩佩嘅正能量杀法，希望都可以让一切吹风带到去你嘅耳仔。 风中风中，心里冷风吹失了梦，事未过去就已失踪，此刻有种种心痛，心中心中一切似空，片刻天光都似梦，迷迷惘惘聚满心中，最终一片冷的风，火般灼热，今天已变了冰冻，记忆中突然又痛，只因空虚在作弄，你似北风吹走我梦，就让一切随风。心里冷风吹失了梦，事未过去就已失踪，此刻有种种心痛，心中心中一切似空，片刻天光都似梦，迷迷惘惘聚满心中，吹中一片冷的风，各种空虚火般灼热，今天已变了冰冻，记忆中突然又痛，只因空虚在作弄， 吹走我梦，就让一切随风。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来到这个星期六啊，咁啊喺呢一个时段咧，除咗我之外咧，当然仲有我哋嘅老友记啦，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嘅，梁医生早晨， 早晨。 哇，梁医生，即系呢段咧七八月嘅时间咧，确实咧真系热到咧，真系冇得顶咁啊！所以即系当然大家都知系叫暑假啦，系嘛，真正嘅暑假 三到六点一度。 系啦，咁但系咧讲起暑假咧，就谂起个暑字咧，就谂起咧就好容易会中暑。其实讲紧中暑应该不分年龄嘅嗬，即系小朋友去到后生仔去到长者都有机会会中暑嘅嗬。 系，所有年龄都会有机会中暑，不过有啲人咧就机会大啲嘅，就系、是、老人家同细蚊仔都机会大啲。 嗯，点解咧？系咪佢哋散热嘅能力低啲咧？ 系啦系啦，佢哋对呢、這个即系热量嗰个控制冇咁好啦，越细嗰啲尤其是啦，即系好细嗰啲，佢即系嗰个佢唔识讲啦，佢、自己唔识主动去饮水啦。 系， 咁其实中暑好多时都系同一个关系，咁你就讲。職安啊，香港電台成日都有職安條例講嘅，就係佢冇唔夠水啊，唔夠水嘅時候就係即係好熱嘅時候佢就乾咁，即係就係中暑咁，即係小朋友 B B 仔咁，即係佢兩歲之內咁，佢都係靠人喂咁，佢識講口乾呢樣嘢嘅喎，咁所以咧佢唔夠水分咧就係、是、嗰個中暑個危機都大，咁所以喺嗰個照顧裏邊咧就是。小朋友啊，另外就系老人家啦。 嗯， 其实老人家即系佢嗰个点解会中暑咧？佢出汗出唔到啊？ 点解咧？ 因为咧，我哋年纪大咗咧，我哋嗰个皮肤嗰个汗腺啊，即系出汗嘅汗腺咧，就会即系萎缩啊，即系少咗嘅。 嗯， 所以你人咧就会系即系年纪大咗咧就好开心，嗰啲所谓臭狐都少咗。 嗯， 因为你出汗少咗汗臭嚟啫嘛，出少咗汗咧。咁咧，嗰啲臭狐就少咗。其實呢個係好處，不過又係壞處。 係咁，但係你話如果出汗出少咗，咪身體咪水分咪會儲到，咪唔會中暑咯？ 啊，咁你出汗嘅功能係咩咧？就出汗咧，就係我哋個皮膚就濕潤咗。 嗯， 濕潤咗之後咧，我哋啲汗水咧就會揮發。 嗯， 嚇、啊，咁你作為香港咧出咗汗，有時你就要抹咧。但係其實咧，你喺個熱嘅時候咧，我哋啲出咗汗咧。佢都會揮發，自然揮發裏面咧，就係話喺個表皮嗰個熱量咧，就會帶走咗啦。 嗯， 咁帶走咗嘅時候，咪會降温啦。咁、 哦、 呢個一個好重要嘅降温功能，出汗咧係一個好事嚟噶。即、 嗯、 係如果你個好多個人，有十個人裏面有八個出汗，有兩個唔出汗，一齊去行山。 嗯， 邊個會出事咧？ 係、就是，梗係唔出汗嘅啦，係啦。 啊，咁佢哋係焗住，因為焗住個熱咧就吸收熱。同埋自己產生熱，咁、你諗下啦，呢、這個三到六點一度嘅一個即係天氣裏面咧，咁你有啲地方直情唔止添啦，三啊六點一度係呢個天文台嘛。咁、如果你係去到山後野嶺，就曬陽曬住，係講緊可能去到38度啊。咁同個人體個體温都差。 都仲热过喎嘅时候，佢又晒唔到热，又吸热嘅时候咧，咁嗰、那个即系中暑嘅机会就好紧要啦。咁即系呢个中暑样嘢就唔单止喺室外做运动喎， 嗯， 你室内唔通风热都会噶喎。咁你譬如天台屋啊、铁皮屋啊，你冇通风嘅，咁亦都系焗住咧。是那个室内那个温度呢有时可能用高过在室外有风的地方。 中暑有什么症状的 呢？中暑的症状当然呢就开始的时候可能个人觉得累啊、虚缺啊，跟住呢很严重的时候呢中暑就因为个水分不足够的通常呢个血压会降低啦。 就晕晕地啦是吗？ 晕啦跟住最严重都是昏迷啦。咁昏迷咁即係咁你中暑嘅时候我哋啲体内嗰啲血液循环会变成结咗啦，结咗嘅时候可能个即係脑袋都会受损啦，因为你嗰个热量高呢咁会影响嗰、那个即係脑部功能啦，即係我哋个身体个细胞去运作系讲緊我哋正常体温嘅36度到㗎嘛。咁如果你高一度呢其实已经好多嘅身体里面机能都会受损啊！呢一个我哋个心脏都会受嘅损害咧，因为你会个新陈代谢率唔同咗咧，咁嗰、那个损害性都重要紧要嘅。 嗱，咁去到咩环境底下咧，即系冇办法啦，就要去送入医院咧，定系普通我觉得头晕晕啦，好似你头先讲啲症状，我都嗱嗱声去呢个急症室咧，有啲咩做可以令到个中暑可以慢慢减低佢，然之后咧就会令到个中暑嗰个情况咧就慢慢得以舒缓啦。 咁当然第一个我就系话你觉得唔舒服啦，啊，即系话好兴嘅时候，一个所谓即系酷热天气警告底下嗰个好兴。开始个人少少晕嘅时候呢咁就要避热，即係佢避热啦，即係避暑。咁避热嘅时候当然呢就係、是、话要有通风地方啦，係阴凉啦，有风咁多人。如果你去可以即时入到去有冷气地方，咁、那个即係个室温去到即係25至28度，咁你即时会凉快啦。咁凉快之后，咁当然最紧要都系充足嘅水分啦，同埋令到个头先讲啦，即系佢皮肤里边湿润咧，已经系降温嘅啦，咁所以咧，即系冲一个凉咧都可以帮到喎。你见到我哋跑马拉松系点啊？你都有跑步啊？ 淋水落个身度咯， 系啦，即系淋咗个头啊、身啊，咁就系解热嘅一个好好嘅方法。我哋湿咗个皮肤咧，即系你就出唔到汗，因为你有水啊。 嗯， 那個水在個表皮層咧，佢就會咁多人飲水都係重要啦嚇。咁、我哋飲翻即係適當嘅水分，休息，唔做體力勞動。咁、呢個咧就係、是、一個方法去即係解暑嘅一個方法啦，即係涼快。咁呢個係從第一線啦。咁、但係你做曬啲嘢之後，仍然即係虛缺暈，咁你就真係要去急症室啊，睇醫生接受治療。咁嘅治療方面就話一個。中暑嘅病人，佢要佢休息啦，甚至乎有时可能要需要帮佢即係吊盐水，等佢即係嗰个水分去补充返。咁呢就即係吊盐水嗰啲水分都有少少係即係冇咁熱㗎嘛。咁所以个人又会少少凉快少少咁啦。 咁预防中暑呢，即係我又听啲人讲话梗係飲啲电解质嘅飲品呢就会冇咁容易呢令到身体嘅水分流失。咁究竟系唔系㗎？ 咁我谂呢样嘢就系我哋喺运动啦，咁啊佩佩都做好多运动嘅。我哋嗰个所谓运动员嚟讲，我哋即系净系饮水咧，就系话佢嗰个所谓即系钠啊钾嘅成分唔够，咁所以如果系一个以身体同样一样嘅密度嘅一啲所谓补充饮品咧，咁理论上系好啲嘅。咁但系呢个又唔系必须嘅。咁但系你要发觉你自己做嗰剧烈嘅运动，好似喺熱天嘅時候，你要補咧，咁多人係嗰啲所謂有電解質嘅飲品咧，係比較會好少少嘅。 我記得頭先咧，梁醫生講咧，中暑咧，除咗中暑之外咧，仲好容易會誘發心臟嘅問題喎。點解咧？ 因為我哋如果係中暑嘅時候，尤其是係年紀大嘅人咧，佢有冠心病啦，咁佢如果係中暑咧，我哋嗰、那個即係體温上升嘅時候咧。个心脏嘅新陈代谢率提升咧，系变咗咧，就系嗰个即系心血管嘅供血咧，就可能冇咁有效，冇咁唔够俾佢嘅养分咧，咁就更容易诱发呢个即系心脏病啊。 咁其实我哋喺好多研究发觉呢热浪啦，咁我哋知道今年嘅热浪好紧要啊。咁有好多地方去到41度，英国系41度啊，欧洲好多都41度山岛啊。咁其实去到41度嘅时候呢，好多时候我哋见到呢这个死亡率呢都系长者会比较高，因为佢哋头先讲咗佢哋唔散到热。 散热功能比较差。 佢亦都唔自己能够去到，有啲可能佢係中风啊、帕金逊症啊，佢飲水唔識飲水啊，或者佢有啲可能插咗胃管胃食嗰啲，咁要靠哦，可能每平时每日係俾緊 1300cc 嘅水分嘅，咁但係佢熱嘅时候可能佢淨係出汗同唞气都挥发咗有 800cc， 咁都可能你就唔够啊，即係佢唔識講啊。要靠人喂，咁都系都个死亡率喺一个啲老人家，尤其是有病嘅老人家咧，喺热浪里边系特别高，咁所以系特别需要注意翻佢哋个降体温啦，同埋喺个水分嘅吸收咧，系特别需要去监察。咁即系你可能问就系，我哋点知道够定唔够咧？其中一个好有效嘅咧，譬如话你可能有照顾者啦，咁照顾者就是、你。嗰个老人家点最紧要呢，其实我哋要睇佢个排尿量啦。另一个呢就是体重啦。其实体重呢就短期内下降呢就是可能是缺水㗎啦。咁所以就系一啲嘅比较敏感嘅一个指标。咁当然缺水嘅时候，咁你将来应该要带佢睇医生啦，俾意见啦，其实个水分可唔可以提升返，佢嗰个水量要提升返。咁所以一个比较即係整体对大家嗰个中国嘅护老者，就话一啲要用鼻胃管喂食嗰啲譬如中风后嘅病人呢，喺夏天嘅时候开始热呢，就要开始諗係咪要喺嗰个水分要添加啲。其实通常我哋都会觉得呢，喺夏天嘅时候比冬天呢你都要添返即係 100cc 到 200cc 嘅水分，等佢个挥发嗰度呢是补充到的。 咁系咪咧？即系如果屋企嘅长者们唔系好中意饮水嘅，佢夏天都要逼佢饮下水咧？ 系啦，咁我哋其实都系咁讲啦。即系如果冇特别嘅疾病，即系普通无病嘅时候，冇肾病、冇心脏病咧，我哋都讲1.5公升嘅一个好重要嘅指标啊。咁即系约摸6杯水啦，吓6杯标准嘅水咧。咁我哋都其实咧好多时咧要量度下佢饮水够唔够啊？饮水够咧就排尿。咁其实一环扣一环啊，其实饮得唔够水咧，其实个人会干啊，干嘅时候又会好多嘅并发症，包括咧就系即系膀胱感染啊、生石啊，无论系即系喺嗰个尿管嘅石啊，或者系泌尿系统啊，或者甚至乎你嗰个胆汁干嘅时候，亦都容易会导致胆结石啊。咁呢啲其实都系我哋觉得系需要系一个预防性咧，就是充足的水分是重要的。 嗱，咁热嘅天气咧，即系少不免都会开下冷气噶嘛，系咪？咁究竟咁热嘅天气，长者们凉冷气 O 唔 OK 咧？定系都系唔好啦，俾佢吹下风扇，吹得风扇多又好唔好嘅咧？ 我谂呢个就唔系问题嚟嘅，因为即系如果好热啊，咁我哋讲紧35度、36度，你个即系室内温度能够去减到系25至28度，一个所谓即系舒适即系凉快嘅一个生活系一个重要嘅吓，咁令到佢唔会头硬啊，因为即系呢样嘢都好嘅。咁当然即系日头嘅时候好风嘅时候开风扇啊，定咩都阴凉地方咧。都是一样可以去到即是抵御这个再热浪的侵袭咁啦。 咁最紧要呢就是保持一个室内的空气流通啦，同埋呢个湿度又要够啦，然之后呢最好个温度呢就保持头先好似梁医生讲 25至28度呢，咁就最理想。仲有呢就是饮多啲水呢，咁就可以令到大家呢都身体健康，冇咁容易呢会即係搞到自己中暑晕陀陀啦，系咪咁讲呢？ 係呀，啱。 好，咁今日呢唔该晒梁万福医生嘅，咁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我哋继续就住夏天唔同嘅话题同大家探讨下啦。拜拜。 拜拜。 送走咗梁万福医生之后咧，要 同你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啦。攞几日雨啊，咁啊，今日咧开始放晴咯。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约为30度啊，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咧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啊。炎热嘅天气真系小心中暑，记得真系要饮多啖水。有时都会觉得自己都饮得唔够嘅，点解呢？戴住个口罩，可能你都觉得饮水唔系咁方便。但系或者可能出入嘅时候要成日排队去洗手间，亦都觉得好唔方便。咁但系适当嘅时候就饮多两杯啦。讲真，即系你唔系为身体健康都好，皮肤都靓啲啦，饮多啲水系咪呀？望下钟咧，时间嚟到早上嘅6:29，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又要告一个段落。再见到大家咧，就会系哇，下次见面嘅时间个日子好靓啊，就系8月18日星期四嘅早上。希望到时都喺空气中再次同你相遇，约定你下星期四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朝早6:30，而家由李明友报道新闻。本港新增4439宗新冠病毒确诊，再多4名患者死亡，新增230名新冠患者入院，当中10%为3岁或以下幼童。另外，机场抵港人士检疫期正式改为3日酒店检疫，加4日医学监察。政府话，安心出行疫苗通行证加入了红黄码功能，运作大致畅顺，已经完成20,000次转码。政府将会在下个月展开新一轮招聘政务主任的工作，详情将会在下个月公布。公务员事务局表示，政务主任是专业的公共行政管理人才，在公务员体系中担当着重要角色。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同参与政务职系暑期实习计划的大学生聚会，他说欢迎有志服务社会和为市民排忧解难的同学在毕业之后投身政务职系。杨何培恩表示，政府会继续以德才兼备为标准，选贤任能，广泛吸纳爱国爱港、具有广阔视野并且热心服务市民的优秀人才加入政府。黑山发生大规模枪击案，至少11人死亡，包括2名小童，另有6人受伤。事发在首都波德哥里察以西30多公里的城市采蒂涅。警方说，一名34岁男子当地星期五下午用猎枪在屋企行凶之后，再走出屋外开枪。在随后的驳火中，一名警员受伤。检察官说，事件中枪手亦都死亡，相信是被居民杀死。当局抵达现场的时候，发现9名死者遗体，包括2名小童，另外2人送院途中不治。当地传媒报道，枪手怀疑在家庭纠纷之后走到街上随机向路人开枪。总理下令全国由当地星期五晚起哀悼3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13日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任顺希和潘洁平。早晨任顺希。 早晨潘洁平。早晨各位听众。今早的节目我们会讲一下明日开展的打击卫生黑点计划。当局目标是针对全港600个卫生黑点，会制定是绩效指标，承诺改善过往部门分工不清的情况，不会再有市民投诉无门的问题。有关计划的内容特写环节会详细探讨。 有议员就认为，今次由副司长级的官员去带领打击卫生黑点的工作，是有助改善以往不同部门权责不清的情况。而有秘书专家就说，是不是可以改善到地区的鼠患，持续和足够的监督非常关键的，一阵间会听下详情。 本港今年第二季的本地生产总值按年下跌 1.3%， 较早前预估的数字是上调 0.1%。政府说本港经济在第二季的整体是有改善，但幅度就较预期弱。经季节性调整之后，按季比较，实质本地生产的总值是回升 1%。有经济分析师就预期整体经济复苏的进程仍然都是较慢，稍后会同大家讲下。 联合科学委员会是发出暂议共识，就建议新冠疫苗是可以和其他疫苗一起接种的。政府专家顾问刘宇龙就说，希望可以在入冬之前，三岁以下的幼童完成接种三针科兴疫苗，而接种率有5-6%的话就最好了。一阵间会听下他的看法。 国际方面会讲下南韩政府公布光复节的特赦名单，包括是三星电子掌舵人李在镕。